这样说，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，带我见你的朋友，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承诺。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眼迷蒙，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。 脆弱让我走不